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我是小辉，欢迎各位的到来。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用音乐记录着我们过往的点点滴滴。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是杨坤的这首《无所谓》。在这首歌的歌词也是道出了人所想，完美去寻求不到，只好让它破碎就破碎的无奈。杨坤深情而又伤感的亲情演绎，也是赋予了这首歌一种新的生命力，带出来的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杨坤的这首歌就是这么的独一无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仔细的感觉，或者说独自的坐在街头的旁边的小店里听听这首歌，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那种所表达的滋味。这就是杨坤用整颗心来唱歌的，也需要我们用整颗心来感受。说完了这首歌，我们接下来来听周杰伦《夜》的第七章。说周杰伦是一个时代，但无论过了多久，我们都会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叫周杰伦。从2000年到2015年，整整15年，他陪伴着我们走过了人生很多的段落。如今我们都长大了，周杰伦呢也有了自己的小公主。这首歌连歌词 都是处处透露着伦敦的气质。提起伦敦，你会想起什么呢？或者说想起谁呢？或许都会是那个世界第一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吧。伦敦或许是世界上将现代建筑与古代建筑结合的最微妙迷人的城市。游走在伦敦的街头，穿过伦敦塔桥，看到不远处的伦敦之眼、大本钟、白金汉宫等等，似乎再一转头，你就能看到那个穿着白风衣的林俊侦探和他的助手华生跑过街巷。听完了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平安车险4008600，一个电话通通搞定， 报价超精准，零误差， 支付超安全，零担忧， 赔付超简单，零烦恼。 我是胡歌，4008600，好车险选平安，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回到了各位的身边，我是肖辉。每天呢，欢迎各位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来找到肖辉。30分钟，我们就听听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往故事。在接下来的这15多分钟里面，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各位微友来给肖辉所推荐过，或者说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想要听到的一首歌。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看到了这样一位朋友哈， 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他的名字叫做野狼兔。他说，肖辉你好，听你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是从过年的时候听到现在的，那个时候初次接触这档节目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有点格格不入，好像自己融入不到这些作品里面，但是现在去听这些作品的时候，确实跟我的故事有关，跟每一个人有关。今天肖辉又听到了你的声音，想为大家推荐一首最近正在听的《成都》。还有呢，我们再来往下看哈，看到了这位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他的名字叫做阿俊。他说，肖辉你好，节目里面没有听过一些英文歌曲，今天我特别想在节目里面为大家推荐一首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不知道可否。好了啊，大家的留言还有很多，每天呢我们只是会挑选两位朋友的留言，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只要留给我的内容我都可以看到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伴随着这两位朋友的歌曲，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拜拜各位。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渴望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